又嚟到一个星期一剂嘅自己人啊吓，咁啊唔知道大家今个星期过成点啦？咁啊，总之系一个即系大时代嘅情况底下啦，咁啊有咁多事情发生啦，咁希望大家都平安，最紧要就系都保持心境平安啦。 嗯， 系 OK。咁啊，讲到话自己人咧，我谂最 hot 嘅 topic 咧，嗱上个星期就莫过于就系呢一单嘅司法复核啦， 系 咁就系呢一个同志 couple 啦，关于佢哋嘅居屋嘅无论系业权啦，以及咧就系遗产继承权啦，就系获得胜诉啦，吓饮到杯乐啦。但系今个星期咧。最多人談論嘅咧，就莫過於係大叔的愛啦。 基本上咧，係大叔的愛咧，洗咗好多 洗曬版啊， 係啦。 Okay, 我啊未睇啦，咁但係嗰只洗版洗到嘅地步咧，我淨覺得自己已經係好似睇咗咁啊！即係啲劇照鋪曬出嚟咧，基本上我咧即係將嗰啲一格格嘅即係劇照咧黐埋一齊咧，就變咗四格漫畫咁樣咧，我當自己睇咗噶啦。 都唔係㗎，你要聽埋佢哋即係講對白啊嗰個感覺，你先至可以即係最全面。 嗱，我睇到啲評論咧就話個都覺得 Eden 咧就好鬼鬼嘛，好鬼盞鬼。我知道你哋两个睇咗啦，但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睇日本版先？ 有， 咁即系你哋可以完全可以比较到啦。 可以 ，OK， 嚟啊，放马过嚟。 嗱，咁我讲先啦。咁基本上咧，我首先要离身先嘅。咁我确实咧系一个爵士嚟噶。我讲紧可能梁兆辉唔知咩叫爵士。 我知，我知。 点解啊？ 系啦。 即系咩咧？ 系啊，我都系，譬如即系Mirror 里边，我识两三个咋，咁我都识佢嘅其实。 系咁啊，即系譬如姜涛嘅粉丝叫姜糖啦，咁啊女主 On Eden 嘅粉丝就叫爵士。 我都话佢好盏鬼喎，嗱我见到佢咧，即系俾人逼埋墙嘴嘅时候咧，即系 Anson 佬嘴佢嘅时候咧， 嗯， 哇佢嗰对眼咧，即系大到咧几乎跌落地咁就 系。基本上咧，其实佢所有嘅 feature 都好大嘅，即系无论佢对眼啦、佢嘅耳仔啦、佢个鼻哥啦，都系其实唔系个口都好大。 但系块面就细。 唔理，总之砌埋一齐都系靓仔啦，你啦，你唔理我唔理， 但 OK 噶，佢系好鬼嘛，佢系每五秒钟就抽搐一次咁样块面。 咁其实咧，首先我讲紧咧就系睇三年前嘅日本版嘅《大叔的爱》啦，因为当时咧都已经咧封魔咗香港有好多唔少嘅一啲所谓嘅观众啊，咁因为咧好少可咧你处理一个即系有男同志嘅剧情成分嘅时候，可以笑得咁开心，咁嗰阵时睇日本版咧都已经觉得咧可能有啲演嘅比较系。夸大咗少少啊，咁但系冇问题嘅，你都觉得系睇得好舒服同埋笑嘅咁样。咁啊换嚟啦，睇香港啦。咁首先咧就系由日本版嘅七集变咗香港版嘅加长咗好多集版啦。咁然之后你发现啊，虽然可能喺角色嘅设定上边咧，日本版同香港版嘅演员摆埋一齐咧，你觉得可能未必真系咁像真嘅，即系或者系咁相似嘅。啊，但系你又觉得咧，睇香港版咧，睇到香港嘅味道嘅，同埋其实两位 香港嘅味道，因为香港景啊嘛。同埋而家已经系火速第一个礼拜咧，即系播完咧，啱首播咧，已经个个走去打卡啦。 系啊， 系啊， 最多人去打卡嚟边度啊？ 餐厅咯， 唔使钱嘅地方，我觉得系。 天桥 嗰度啊， 系啦，咁啊，尖沙咀嗰条桥咯， 同埋有个商场嘅天台咁样喺个花园嗰度咧，争嗰度啊。 唔系中环嗰度都有，中环个海少少海边个位都有。 唔系，我觉得即系佢够吸引力咧，就系你觉得咧，佢哋食嘅嘢我哋都食到噶。 哦，系啊， 例如系即系有一幕佢哋烧卖鱼蛋嗰啲啊，咁我哋觉得又食到啦。 但系之后系讨论紧究竟Eden 个口里边可以放到几多粒烧卖同鱼蛋咯，因为佢一次过可以三粒放入个口里边。 唔系，同埋佢哋食嘅嘢都好好，即系佢话佢煮嘅餸啦。其实我觉得咧，嗰啲餸都系即系当然系剧组买翻嚟噶啦。其实都系即系粟米班块啊，或者系 即系亲切感大啲啊。 系啦，即系令到有某啲快餐店咧都乘住食 唔系，但系我都系食得好硬嘅，即系大叔的爱就变咗即系粟米饭啦。 嗰 个我都食得好硬嘅，系靓抽嚟，我真系觉得。 同埋除咗佢叫大叔的爱系用咗粟米个粟之外咧，其实佢侧边仲有一堆嘅细字咧。系将呢个嘅即系汁酱咧，点样同小鲜肉咧系黐埋一齐？ 系 ，OK。但我想即系想问一下，因为我冇睇呢个日本版啦，咁其实广东版我都冇睇。咁但系其实佢将呢个日本嘅对白咧，即系融咗入去呢个广东话嘅时候咧，你觉得传唔传神先？ 其实因为 佢最富争议性嗰个对白咧，都摆埋落去嗰个先正。 我系好期待佢系用咩中文去讲出。你知呢个电视台咧，佢系够胆将个器官讲得好白嘅， 着得 good 你嘅啫。 系啊，冇啊，佢嗰次嗰个咩节目咧，连首歌都唱埋出嚟嘅， 即系男性器官。 咁我谂紧，哎呀，佢会唔会咁厉害，即系咁佢形佢声咧？咁就佢就用咗另外一个即系讲法啦。咁大支咁样啦，咁我就系啦，咁呢个就即系都出得街嘅， 系啦，咁同埋大支都系喺广东话里面咧，都系 common 嘅， 但係已經含蓄咗咯，我覺得。 咁要點樣先含蓄啊？ 因為咧之後咧，其實有幾集咧係除咗即係譬如嗰 moment 用大師爺啦，咁另外亦都會用巨龍去形容嘅。 咁巨龍其實。我唔知道，我呢輩就好少用嘅，我唔知後生。 唔係啊，唔係呢一輩啊，係從來香港都冇人用過嘅咁多輩，所以你無啦講巨龍係好怪嘅，我覺得大支係 OK 嘅。 但你哋因為就追唔切呢 Mirror 嗰啲嘅內容嘅啫，因為我哋有呢個馬鞍山巨龍咧，就成日都聽到噶啦，已經。 哦，新興嘅。 咁啊，講緊係 Stanley 呢一個即係呢個 Mirror 裏邊其中一員啦。咁但係我覺得睇咗咁耐之後咧，即係除咗喺呢個禮拜裏邊有唔開心嘅。情況，但係每晚嘅九點半咧，都會令你笑一笑之外咧，就喺網上邊咧見到好多嘅討論咧，係好有趣嘅。即係例如我見到有個 post 咧，就話有一個觀眾就講，呢套戲咧喚醒咗我媽媽嘅婦女之魂啊，講緊，因為咧講緊佢播出嘅時間係夜晚九點半啦，咁通常都算叫做仲係合家歡嘅時段啦。咁有啲嘅長輩們咧，平時可能你唔會接觸呢一個話題嘅，甚至乎可能喺即係大台去做一啲關於同志有咁嘅。內容的一些電視劇，他們都可能覺得啊，什麼來的，講些什麼，又做這些啊，但是呢 在很多的網上看到就說啊，很多人甚至乎是爸爸媽媽級甚至乎再長者一些都看得很開心， 是的，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功德無量的， 是啊， 即雖然那件事不是很 appeal to 我，可能真的是年齡層的關係但我覺得可以入屋到是令到就算上一年紀的觀眾都是對於同性的親密關係，雖然主演那些全部都是直仔，我估系啊， 阿孫係 ，我一廂情願 default 咗係啦嚇。OK， 咁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即係令到大家唔抗拒，反而覺得幾 Q 喎。 係啊， 即係唔係一隻哇咁核突，唔係咯。是另一種反應，是覺得 Q， 你想想有幾大的進步啊？ 同埋你講三個男嘅比較男嘅主角，即係黃德斌啊， 咩叫比較男啊？有啲比較女嘅男主角咩？ 比較重點少少嘅男嘅角色咁樣講緊啦，阿黃德斌啦、Eden 啦，同埋阿 Snow 啦，咁你會覺得佢哋唔同嘅年齡層咧，真係會唔同嘅人咧，去中意睇唔同嘅嘢咯。 係啦，同埋另一個咧，值得分析嘅，就好似香港版咧，其實就係擺喺咧，即係黃德斌咧，即係大叔個老。老婆度咧，嗰、那個氣氛係多嘅喎， 係啊係啊， 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喎，因為無啦啦自己嘅老公咧攣咗咧，咁我覺得餵你俾下氣個老婆做得好啊，即係從佢嘅角度睇下佢點樣睇呢段新嘅關係，同埋老公突然間變攣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又聽聞話咧，其實日本版同埋呢一個香港版咧，都係喺著墨，譬如話大叔咧，即係黃德斌主演個角色啦，佢點解無啦啦變攣咧？都係其實咧，即係好似著墨咧係比較粗疏啊，即係好似無啦啦綁完鞋帶就攣咗啦。就咁嘅啫喎，我冇講錯啊。 咁都係嘅， 係咁嘅外在形式係真係幫你綁鞋帶去照顧你嘅。咁但係內裏嗰邊嗰樣嘢就可能因為係講緊咧，大叔咧一直都係用照顧人嘅身份同角色去演活佢嘅人生。突然之間我俾人照顧咗，然之人咁關心我，幫我綁埋鞋帶、著埋鞋，成件事就 唔得。大把港女都係話事同埋可以照顧人噶啦。呢、這個唔解釋唔到佢攣咗咯。但我覺得既然香港版你多咁多集咧，我覺得其實可以著墨多啲咯。到底佢點解一直以嚟結咗婚，但係都是隱藏自己的真正的性身份呢？咁樣， 我想他哋日本版和香港版都冇講到的， 即係例如從來都唔覺得自己是亂。 例如因為我而家成日黃金檔期咧，霸住個電視機睇咧，咁我老公就問我：你做乜成日又睇啲嘢啊？都唔知咩嚟嘅，算整古做怪咁，因為睇唔明嘛。 你要解釋俾佢聽。 我解釋俾佢聽，跟住佢就話：咁嗰個男仔唔可以 say no 咁啊？即係點解阿雷爵安呢個角色唔可以 say no？ 我話人哋做戲係。是这样的，我说没得改的，他说为什么这个男人又无端端突然间喜欢了男人这样的，我说现在做戏嘛，喜剧嘛，是这样的。 你叫他出街算了，我那么烦啊。 不是，因为我要解释给他听，他又要坐在这里跟我看，他都很支持我看的。咁樣我就好耐心解釋俾你聽，我話同埋因為依幾個男仔咧都係最近好即係風魔一時嘅男團咧，咁我又解釋俾你聽，佢哋係即係 Mirror 啊，點樣嚟香港？佢話啊，終於啊有啲新嘢睇下，即係佢都覺得有啲即係新氣象啊，同埋新嘅題材嘅電視可以俾大家睇，咁佢都覺得啊 OK 啊，佢都支持我睇嘅，其實都 係同埋其實因為都擔心嘅，咁啊講緊即係大叔的愛係做咗三年啦，那個日本版，咁而家三年之後你再翻拍香港版嘅時候，會唔會已經係勾咗咧？又甚至乎會唔會過氣曬咧？但係喺呢一個禮拜。 拜里面睇完咧，完全系冇呢个感觉。 系嘛？咁希望大家就留意啦，我都会留意噶啦。听你咁样讲之后，我下个礼拜都望下先啦，瞄下先。咁同埋开心嘅地方就系、是其实我都出埠添啦，呢套香港版本。咁日本已经有个电视台其实买咗嗰个咧播映权啦。 系、 okay? 有机会可以扬威呢个日本啦，就系同呢个日本嘅原装正版可以一较呢个高粱啦，系咪先？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即系恭贺阿雀雀啊，系咪啊？咁咧就系生日快乐嘅。是嗎？ 不是他喎、啊。 不是他咩？ 那個 Anson Low 生日 快樂。是 Anson 是 Anson 是我都是今天看報紙才知道、哦、原來他生日因為太多人湧在這個五支旗杆啊。 是啊尖沙咀嘛因為有一個很大型的廣告牌和那架巴士都是主力是走個尖沙咀。 是啊搞到很轟動啊。 是啊。 咁、啊、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即係啦小心啦。OK、 嗯。冇錯。 好啦你們又講大叔的愛啦。咁但今個禮拜呢我比較留意一樣東西就是外國。突然間有一個同志之吻，就好多人咧談論嘅。 嗯， 咁我哋都曾經節目裏面講過啦，就突然間咧有位嘅黑人男歌手啦，就是、Little Nas X 啦，突然間咧前一排未唱咗一隻歌，同埋拍咗 MV 就好鬼勁嘅。 其實好好睇， 即係扮曬自己係魔鬼咁樣啊！佢唔係魔鬼啊，佢人又魔鬼跳曬 pole dance 咧，好鬼勁噶嘛，好離經半道啦。咁但係而最近咧，其實外國有一個音樂頒獎禮就叫 Bad Awards。咁呢個 Bad Awards 同其他啲咩 American Music Awards 啊、Grammy Awards 有啲咩唔係好同咧？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好多時咧集中火力咧就頒發俾一啲 African American 嘅一啲音樂人。 嗯 ，OK， 所以係黑人音樂為主嘅一個頒獎禮嚟嘅。咁佢就喺現場演繹咗呢一個Call Me By Your Name 啦。咁啊，哇，即係好正啦，即係好似將個 MV 即係演一次咁樣啦。咁而臨尾嘅時候咧，就係從其中嘅一個 dancer 咧就嘴曬、 嗯， 嘴對嘴、哦。咁於是乎引嚟好勁嘅轟動啦，係咪？你諗下，喺一個黑人嘅音樂頒獎禮裏面，其實佢應該係第一個出咗櫃嘅黑人嘅男歌手咧，喺台上面咧有一個咁樣嘅舉措嘛。咁、 嗯、 我覺得其實好勁嘅 ，OK。咁但係咧，旋即咧就發生咗啲小插曲啦。你記唔記得好多好多年前，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格林美嘅頒獎禮嘛，嘅 American Music Awards 就係 Madonna。當年你記唔記得佢同兩個當其時都係當紮嘅女歌手一齊聚喺台上面？ 係。就是、 你唔記得咁搞錯啦、 啊！我記得佢咗，但我唔記得係邊個。 就係即係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同埋 Christina Aguilera。 但冇人記得佢嘴過 Christina Aguilera 噶啦，我覺得好唔抵 Christina Aguilera， 淨係記得 Britney Spears 嘅。係因為啲相成日都係佢哋兩個咁樣，同埋因為之後 Madonna 著咗件 T-shirt 類似係 I Love Britney 啊之類咁樣嘅。 係啦。咁啊，當年都好轟動嘅，因為我諗係幾多年前咧，我諗係二零零幾年嘅事嚟噶啦， 係噶，好耐噶啦， 好多年前噶啦。咁突然間咧，因為當啊 Little Nas X 咧喺今次嘅 Battle Wars 嘴完之後咧 ，Madonna 就無啦啦就好似 po 咗佢嗰張相啦，即係佢嘴個 dancer 嘅相，就同佢當年咧就嘴啊 Britney Spears 嗰張相咧就拍埋 collage 咁，就掟咗上去唔知 Twitter 定係邊度咁樣啦。然後跟住加咗個 hashtag， 就係話 Did it first。我做先噶咁样咯， 即系头啖汤系我啊， 系啊系我啊，唔系你啊，你系啊执二摊嘅即系大概咁 样啦。唔系你 抄 我 咋咁？咁然后跟住咧就俾人闹到爆。 系 嗱，因为咧点解会闹咧？嗱，我都觉得有啲道理嘅，因为其实喂，你作为 senior， 你唔使争啲咩头啖汤，系人都知你第一个啦。 嗯。 咁但系问题系今次 Little Nas X 去嘴一个男嘅 dancer 咧，同你哇性质上面好唔同、啊。佢一個出咗櫃嘅男歌手咧，佢真係出咗櫃，佢真係同志喎，以同志身份。當年你唔係啊，係人都知道你三圍直女啦，喺度扮 lesbian 喺度嘴啦。 嗯， 喺個公開場合裏面，以一個出咗櫃嘅男歌手，仲有一個黑人嘅身份去嘴咧，喂，佢 take 嘅 risk 同你當年 take 嘅 risk， 喂兩回事嚟嘅，大佬點可以同日而語啊？嗯，首先我覺得你唔好爭頭啖湯啦，你應該恭喜人哋，又即係稱讚佢嘅勇氣啦，係咪先？佢都係你嘅後輩啊嘛，咁所以俾人鬧到死咯。 嗯， 系噶，所以其实佢系即系都系好大勇气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都如果再有记性嘅话咧 ，Adam Lambert 其实喺2009年都试过咧唱唱下歌，突然间锡佢嗰个即系键琴手定系低音吉他手啦，但系嗰阵时都系俾人闹到死嘅，即系嗰阵时大家都系唔系好中意去做呢一件事咁样噶。 嗱，我觉得性质似咧，就反而 Adam Lambert 嗰次咧就似 Little Nas X 嘅，因为佢都系以同志身份嘛。 嗯， 但系唔同嘅地方就系，我觉得 Little Nas X更加勁咧，因為佢真係以黑人嘅身份。 嗯 ，Adam Lambert 都係白人啦，有少少 white privilege 咁樣啦。而家我哋講得好多呢個 term 啦，係咪？咁所以嗱，當其時喺嗰個年代咧，其實當佢錫完之後咧 ，Adam Lambert 咧係俾其中嘅電視台咧係 ban 過嘅，同埋好多人鬧佢嘅。 係啊，喺嗰個年代啊。咁但係當然咧，今次呢件事件之後咧，訪問翻即係 Adam Lambert 佢點睇 Littleness X 今次做一件其實你當年都做過嘅事啦。佢係讚得 Littleness X 好緊要嘅， 嗯， 即係覺得佢咁樣做係好勇敢嘅，同埋係時候咧應該要做一個咁樣嘅行動啦，咁樣。咁所以天時地利人和啦，終於做咗啦。同埋你見到咧個反響雖然有嚇，但係唔係當年 Adam Lambert 咯。 即系唔系一面倒去闹嘅， 系啦，即系两边嘅声音都有嘅，而赞嘅亦都系非常之多嘅。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劲啊！ 但香港唔会睇得到呢啲嘅画面啦。 睇到啊 Anson Low 同埋嘴啊边个 假扮嗰啲， 但系都系直仔啦，我当佢系吓，未 come out 之前都系直仔噶嘛。 唔系，但系佢哋嗰种石法咧系唔同Little Netflix 嗰种嘅，即系 Anson Low 嗰啲都系闭嘴咁， 点到即止嗰啲， 唔系点到即止，即系两个嘴闭埋咁样黐住咯。但系 Little Netflix 嗰啲真系开 你答你啊 口咁啊，哇， 就冇呢啲声嘅，冇呢啲声嘅。唔係咁，我都係好勁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尤其是咧，即係譬如話喺 hip hop 樂界咧，大家都知道咧，黑人嘅音樂咧，即係某種嘅主流 hip hop 音樂咧，其實係幾恐同下噶嘛。佢竟然係一個以即係黑人音樂同埋 hip hop 音樂為主嘅頒獎典禮裏面做呢件事咧，其實佢真係喺一個最恐同嘅地方裏面咧，去做一啲離經叛道嘅嘢咯。 嗯， 真係喺度挑緊機嘅，其實咁，所以 Little Nas X 好嘢， 嗯， 好嘢， 係啊，真係。后生可畏啊！咁而另外今个礼拜咧，有一位朋友出柜，估佢唔到啊，边个啊？ 嗯，宇多田光，但可唔可以用出柜去形容佢咧？ 梗系啦，佢认自己系non-binary 啊嘛， 啊都系嘅， 非原性别啊嘛。前嗰排就系 Demi Lovato 啦，咁今次轮到佢，你估唔估到啊？ 估唔到， 我都估唔到， 系咯嗬。唔係 Demi Lovato 佢出軌嘅時候，我哋都估唔到嘅，因為佢一出道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女人噶嘛，成件事。 係 最近好似中性飯碟 都係嘅，但係宇多田光已經係貴為媽媽噶啦嘛。 係啊，有個仔噶啦。 係啊，所以佢即係咁樣講，我其實都幾 surprise。 係啦，我哋再一次恭喜宇多田光喺今時今日，就算做咗媽媽之後，都可以公然咁做翻自己，恭喜曬！小説ももう十分読んだわ私の価値がわからないような人に大事にされても無駄自分のためにならないような努力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な何も見せなくても綺麗なものは綺麗就宇多田光啦，杀我哋一个措手不及啦，就走出嚟咧，出柜就承认自己系咧系 non-binary 啦，就非二元性别啦，恭喜晒佢啦！咁而与此同时咧，有一位我觉得香港咧好多影迷都认识嘅一位人物啦吓， 系 呢一两个礼拜都出柜噶，大家都睇好多 Marvel 嘅英雄片啦，系咪？ 系啊， 咁而最近咧，其实系电视系出现咗好多咧 Marvel 里面咧，即系无论系主角甚至系配角咧，有佢哋独立嘅电视节目噶嘛 ，series 噶嘛， 嗯， 咁而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最近已经系播到应该系第四集嘅 Loki 啊、哦，即系雷神里面嘅 Loki 啊， 佢嘅兄弟啊， 系啦，佢细佬咯， 系啊， 啊即系奸嗰个啦。 嗯，都有原因的。奸 奸地嗰个啦， 有原因地奸啦， 靓仔又奸嗰个啦，咁就系 Loki 有自己嘅电视 series 啦。其实一路以嚟咧，喺 comic 里面咧， 那個 Loki 啊，即係漫畫版咧，其實係定性 Loki 咧係一個 gender fluid。就是性向流動的一個人物嚟嘅，咁所以大家咧覺得啊，既然有佢獨立嘅故事嘅時候，咁會唔會有機會今次喺電視嘅即係劇本裏面咧，佢都會出櫃咧？真係出櫃？ 咦？ 就喺第三集，咁裏面有一個簡單嘅對白嘅，咁就話説我費事劇透啦。咁總之係簡單嘅對白咧，就係有個即係有個另一個女主角啦，就問佢：哈，你作為一個 prince 啊，你揾到你嘅 princess 未啊？跟住佢就補多一句啦，又或者可能係另一個 prince 啦。咁跟住Loki 就話係啊，兩都未揾到，即係之類咁樣啦。咁即係擺到明，承認原來自己係雙性戀者bisexual 咯。 哦，咁唔知劇情發展落去，佢會唔會真係揾到呢？ 希望咯，即係揾到個 prince 啦。因為咧，其實成個故事咧就講述咧 Loki 咧去咗一個即係好平衡宇宙嘅世界啦。其實原來呢個世界咧係有唔同版本嘅 Loki 嘅。有啲系男人，有啲系女人，有啲系后生啲，有啲系老啲嘅。 即系 Spider-Man 之前有一套。 系咯，咁我咪谂下，如果真系有个咁多嘅不同嘅平衡宇宙，即系出现嘅话，即系可能有两个宇宙里面有一个直啊，生晒仔啊，系咯，个个礼拜去跑马嘅直嘅梁兆辉咯，倒紧下。系啊， 只要攝住个马经喺格拉底， 系啦，同埋要咬住牙签， 同埋想啊想啊想啊咁样。 我想见识一下， 我都想见识一下。OK， 好，睇一节嘅新闻报道10点半钟翻嚟之后，睇下我哋今个晚上紫荆嘅专题到底系讲啲乜东东啊？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嘅5000蚊电子消费券计划今日朝早6点开始接受登记。有市民表示唔会急于登记，有人已经谂好购买物品，亦有人打算会用作平日用膳消费。有营办儿童兴趣班嘅公司增设电子消费券指定平台收费，期望提供更多付费频道，同时提高生意额。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上个月29号从南韩抵港，检疫期间入住红磡香港嘉里酒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本港接近有条件同澳门以及内地通关，但要先调查清楚3宗个案的感染同传播情况。许树昌又话，伏必泰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有效性达到88%，期望9月底前本港有70%人口接种疫苗。一名警员日前在铜锣湾遇袭受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对于网上有人企图英雄化疑凶，亦有家长带子女企图悼念感到心寒。他严重谴责在背后美化恐怖主义的人，当局会打击恐怖活动和鼓吹恐怖活动的人。另外，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志说，见到有人在网上鼓吹支持涉嫌企图谋杀警员凶手，用不同的方式美化，甚至认同甚至鼓励恐怖行为，包括所谓悼念和献花等，无疑继续鼓吹破坏，威胁香港的安全和秩序，和希望安居乐业的香港市民。任何人鼓吹或煽动恐怖活动，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恐怖活动罪，是极严重罪行。他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而香港警队有足够能力处理和打击相关袭击。沉没超过一世纪的邮轮铁达尼号残骸正是逐渐消失。专家指出，船身到处都是破洞，瞭望台已经完全消失，影视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船头栏杆亦会随时倒塌。专家又说，船身一直受到海洋和细菌的侵蚀，形容铁达尼号最终消失只是时间问题。一支科研队伍已经出发前往铁达尼号沉没的北大西洋海域，记录船身的侵蚀情况，并且研究沉没的邮轮对水底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有历史学家指出，今次科研不太可能有新发现，但可能会对残骸分布有进一步了解。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和三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一次参加仙浪潮国际短片节，找到谭善言做女主角，导演阿卡和卡文最难忘的是 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啦，因为他其实是带着整个戏的气氛走的。咁就有一个就觉得哎 firm 的啦，是他的。点不知呢，他就说因为拍摄前几天就觉得太紧张。咁所以呢他就推了我地话我都不拍啦咁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香港喺2017年成功从世界各地另外17个主要城市脱颖而出，取得2022年同乐运动会嘅主办权，令到呢项大型同志盛事首次喺亚洲上演。适逢赛事喺29号开幕倒数500日，赛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其中联合主席林敏慧提到月初立法会嘅争议，佢感谢议员嘅言论引起关注，令到更多嘅各界人士为运动会提供协助。对于议员的污糟浅言论，作为联合主席的林敏慧坦言最初有感失落，但是后来感谢他们令活动受到关注。他表示他明白社会有不同的声音，这个才是多元的社会。首届同乐运动会在1982年举行，过去40年赛事都在欧美地区举行，来到第11届首次在亚洲上演。同乐运动会将会有36个比赛项目，当中包括龙舟、闪避球、电竞、山径、越野跑等等富有香港特色的项目。赛会需要56个场地配合，其中21个属于私人场地已经成功预约，余下的35个康文署场地就在协商紧。林敏慧希望康文署能够弹性处理，令到运动会可以顺利举行。以多元中团结为主题的同乐运动会将会在2022年11月11号到19号举行，任何人士都可以报名参加。除了36个体育比赛之外，亦有13项文化艺术活动。主办单位预计会吸引全球12000名的参赛者、75000名的观众和3000名的义工，为香港带来10亿港元的经济收益。日本歌手宇多田光近日透过 IG 直播出柜，宣布自己是非二元性别者，亦即是性别不受男女二元所界定。现年38岁的宇多田光是一名日裔美籍创作歌手兼音乐制作人，目前长居于英国伦敦。而近日多次在 IG 发表性别多元言论，在18号的时候曾经发帖表示自己对 Miss、Mrs 和 Miss 的称谓感到不舒服，指这些称谓披露性别和婚姻状况，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令他觉得错误表达了自己，引起外界猜测宇多田光的性别认同。而在今个星期宇多田光进行直播的时候，就以非二元性别者去形容自己，亦都高呼同志骄傲月愉快。宇多田光曾经有过两段的异性恋婚姻，19岁的时候同导演纪利谷和明结婚，4年半之后离婚，之后再同意大利籍调酒师结合，二人育有一子，两年半之后再离婚。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正式嘅步進呢個七月份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六月整個六月份咧都係呢個 Prime Month 啦，咁而上個禮拜咧，其實好多人都話咧，其實係 Prime Weekend， 就整個 Prime Month 裡面咧最後一個 Weekend 咧，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 Weekend 嚟嘅。咁但係每一年嚇，即係尤其是英美啦、外國啦，就定性呢個六月份為呢一個驕傲嘅同志月啦。到底點解呢？ 嗯，因為係石牆事件嘅關係，咁但係因為石牆， 但好多人都以為啊，夏天到啦，係時候咧，我哋要出動啦咁樣。 但係唔係啊？夏天多雨水啊嘛，唔應該揀多雨水嘅時候去出動噶嘛，會濕身噶嘛。咁啊，源自於石牆事件啦 ，Stonewall 呢間酒吧啦。咁但係我想講， 石牆事件係幾多月幾多號啊？ 我就想講，因為唔係我哋嘅年代咧，其實我哋真係對佢係唔多認識噶。 係六月二十八號。 佢都識嘅， 因為六九年有啲資料嘛，我就擺咗少個咯。而 咁所以其實即係話咧，係今年嘅五十二週年咧，就係啱過咗去嘅禮拜一，就係六月二十八號，咁就係呢個石牆事件啦，就係呢個紐約啦，一間啊好鬥嚟，真係好鬥嚟嘅啫。有冇去過？ 我冇啊，冇。 我兩年前，因為五十週年我去過啦，咁但係咧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咧，我諗我係第一次去 New York 嘅時候咧，其實我真係嗰陣時好似未有 internet 添嘅。即係未有 Google Map 咧，咁我真係拎住嗰啲咁嘅即係 tourist 嗰啲咁嘅地圖咧，接埋啦，咁然後攤開咪走去揾啦。我係揾咗幾次都揾唔到，因為太細啦，實在真係個門口真係細得好緊要嗰只咧。咁、但係估唔到原來整個平權嘅歷史咧，那個真正嘅始源地咧，就係、是、來自一間咁鬥嚟嘅機吧。即係鼓勵唔到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即係點解我哋每一年咧都要提醒大家有關呢個石牆事件咧？因為歷史係好重要嘅。呢、這個咧就係近代嘅平權嘅。發展嘅運動，如果我哋有啲咩進程啦，其實都係要真係多謝當年呢一班嘅老同志啦，喺個咁壓迫嘅年代裏面咧，係成就咗一個承先啟後嘅即係民權革命，咁先至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咧有任何嘅推展嘅。咁啊，咦？但係有趣的地方咧，就係雖然啱啱過咗呢個 Prime Month 啦，有人咧試圖想用另一種方法係將呢一個嘅歷史咧係搬上呢個舞台喎。 是啊，佢仲即係將呢個即係啲舞台咧，係揾一個好新穎嘅地方去做嘅，就係、喺一個酒吧入面咯。咁所以咧，我哋今晚咧真係好多謝肯上嚟做我哋嘉賓咧，就係、是、Gia。 Hello。 嚇 ，Gia 都上過嚟好幾次啦， 係啊， 我哋嘅老聽眾啦， 係啦，咁嚟自 Gia Theatre 啦，咁啊今次咧就揾咗好多好多人去演呢個舞台劇，咁坐我哋身邊咧就係、是、Matthew 係咪啊？ 大家好，你好，我係你。卓廷亦可以嘅，大家好。 阿 Matthew 就其中一個演員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嘅 casting 啦，咁其中有一個都係熟口熟面啦。因為講到有關呢個石牆事件咧，就係呢一個喺石牆酒吧裏面咧，即係發生嘅一個叫做係喺平權歷史裏面第一個警民衝突啦。 係 OK， 咁而有一個傳言咧，就係發起。即係發難第一個就好似係 drag queen， 即係發難渣。咁你知啦，喺我哋同志界裏面最叻發難渣嘅咧，就係 drag queen 噶嘛。其實係 啦，咁你知咧，香港咧就冇乜 drag queen 噶嘛。咁阿 Gia 要揾呢個戲要有個 drag queen， 咁佢就打電話俾我啦。咁佢就話呢個戲真係係得你做到嘅啫。咁 你真係識講嘢啫 ，Gia。你坤人，你坤人真係有一手。 我真係諗咗唔使三秒啊！好啊！ 你冇问有几多对白噶？ 咩？我 你唔系问呢样嘢，你系问有几多段歌舞嘅？ 诶，类似啦。好啊，我如果呢边我表演歌舞咧，我 OK 嘅。你唔好俾咁多对白我记就得噶啦。咁就啊，好啊，好啊，我尽量去、 我都可以讲对白，但可唔可以埋唔嘴啊？ 同平时着歌系唱歌表演一样。 咁所以其實今晚係有兩位演員喺度嘅， 係啦。嗱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香港，因為從來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係談論有關 Stonewall 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即係小著墨嘅，嚇、尤其是即係年輕嘅一代啦，可能即係距離，哇！你諗下，去到今年已經係正正五十二年啦，又真係好似係好鹹豐嘅歷史。咁、即係不如講翻啦，即係搞手啦，就係、是、Gia 啦。咁你都搞開好多劇場，以往你都上過嚟好幾次，因為每一年你都可以可能透過贊助啊，又即係自搞自作啦，係將一啲 LGBT 議題嘅一啲。作品咧擺喺呢個小劇場裏面、今次點解會以呢一個題材嚟到做呢個劇？ 呢、這個淵源咧，首先要多謝你啦 ，Brian。咁石牆呢件事咧，老實講，真係好慚愧。如果唔係兩年前聽到你嘅節目咧，我都唔知道有呢一個起源。咁 但係真係聽都冇聽過。 真係冇啊！真係真係好對唔住，因為其實我聽完嗰、那個即係錄音之後，我有好大嘅感受，即係我覺得。 我就算問我身邊的朋友，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就關於 Stonewall Park， 關於石牆這件事。大家都知道啊，六月是一個很值得慶賀的日子，是一個月份，我們是一個值得去自豪的一個時間，我們去 celebrate 我們的愛啦咁樣。咁我就開始去諗，咁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啊？呢樣嘢係點樣嚟嘅咧？或者呢樣嘢原來要經過咁多人嘅犧牲同埋付出同埋眼淚，甚至係血汗先至可以咧開始成個平權嘅運動嘅喎，咁我嗰一刻已經好想，即係我希望將呢一個故事咧，擺喺香港嘅舞台上邊。咁好得意嘅就係、是、即係中間經過好多嘅，都有啲難咗啦，即係都係唔容易嘅。咁今次就好希望咧，將呢一個戲咧放喺一個真正嘅酒吧裏邊發生。 嗱，呢樣我覺得係好好嘅呢個 idea。 多謝。 因為首先咧，即係其實疫情嘅影響啦，根本即係其實要喺即係正常嘅 proper 嘅 venue 裏面做咧，其實都唔容易，有可能 social distance。成啊呢样嗰样咁啦，咁但系摆翻喺酒吧咧，你就真系好似彻头彻尾系将大家时光即系走入时光隧道咧，去翻就系当年石墙酒吧嗰个情景里面去做。我觉得好好啊呢个 idea。 多谢，系啊，其实咧，所以今次嘅做法咧系有啲唔一样嘅。我哋咧会用即系石墙呢一件事咧，我哋冇俾一个特定嘅时间同埋空间地点佢。点解咧？喺我心里边，其实呢一种嘅剥削同埋呢一种嘅压迫同埋歧视咧，其实喺呢个世界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時間，我哋都一起喺以唔同的方式去經歷緊。 嗱，你又講得啱。因為我自己就算我硬腦都好啦，我都冇經歷過，就係第一申請經歷呢個石牆事件啦。但喺我即係蒲機包嘅年代咧，我都經歷緊一啲類似。當然啦，我覺得程度係爭好遠嘅。咁但係嗰只經常喺即係機包蒲蒲下，然後會有查檢啊，即係 police ray 啊。我哋嗰陣時喺 YY 年代、PP 早期嘅年代。哇！司空見慣咧，一個禮拜可能有兩次添嘅。 過咗二千年之後都仲有的， 仲有係嘛？我嗰陣時候小蒲啲，所以我真係唔知道二千年之後都有啊。 有嗰陣時話正值係蒲得最勁嘅時候咧，即係失驚無神，真係有差人會入嚟咁樣，會查牌啦，查各位嘅身份證咁樣咯。咁都我哋都慣慣地㗎啦。 系，我哋都慣地嘅，即係覺得有少少係例行公事。但我成日都覺得諗翻轉頭咧，我哋唔應該慣嘅。因為點解即係職場又唔需要咁樣咁 regular 嘅查檢啊？咁所以喺制度上面，其實我哋都係被剝削嘅一群嚟咯。咁所以你今次咧，其實唔係話真係將個時空擺翻去1969年嘅6月18日。而是没有定实的。 是的，没错了。还有今次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观众呢，每一个观众入到来的时候，他都会被在不同的时间被安排或者设计呢，作出某程度上面的参与的。就是说一开始呢，我们都是在一个酒吧里面发生的事，用回本身酒吧这个环境。跟住劇情的發展同埋遊走咧，觀眾咧都唔會有一個好傳統一個所謂嘅觀眾席，佢可以坐喺度舒舒服服好抽離咁去睇件事，冇得嘅。佢都要同我哋一齊隨住演區嘅變化，佢會跟住嘅演區一齊行。與此同時， 即係可能你當咗觀眾，可能佢哋係成套劇裡面其中嘅一啲客。 冇錯啦，即係 佢都係演員。 冇錯，佢都係要被係啦，佢要參與嘅。佢要有一起參與嘅，咁一起去完成呢一個旅程啦。咁都幾有趣嘅，係啊，我都好期待呢件事嘅發生，同埋身邊真係好多有心人幫手啦，同埋 Coco 啦，即係講起 Drag Queen 啦，咁我一開場就係佢幫我打頭炮，係啊，就會唱一首慢歌同埋一首快歌，真係呢個幫我炒興個場，等啲觀眾好早已經熱曬身咧，咁就非常好。 希望啦，希望我會做到啦。咁我諗即係我希望我可以真唱啦，有某啲歌。其實真唱嗰個感染力係會再強啲 嘅。係啊，你平時都有真唱嘅表演，你都有自己嘅 band 啦， 都會嘅。我哋都會揀一啲我能夠唱到嘅歌，希望能夠大家可以投入到。个歌词所讲嘅嘢，同埋即系我所表达嘅情绪咁样啦。 OK。嗱，因为咧点解 Drag Queen 喺即系成个石墙事件里面咧系咁重要咧？就因为咧，其实有一啲江湖传言啦。点解系江湖传言呢？因为你谂下52年前啊，嗰阵时未有手提电话啊，即系嗰阵时即系拍摄嘅科技咧冇而家咁方便啊。咁所以咧要揾翻嗰啲 footage 系好难嘅。咁但系就道听途说啦，因为嗰阵时真系经历过嘅咧，可能今时今日平均年龄系60-70岁啦。咁所以就系口脉相传咧，其实就话咧，当日即系点解会突然间有呢一个石墙事件，有呢个暴动咧，就系、是、其实又系即系俾警方啦，纽约警方滋扰嘅情况底下，查法嘅情况底下咧，终于有啲客咧就忍无可忍啦。因为又搜身啦，又要拱一啲 drag queen 即系上去警车啦咁样。咁啊，听闻啊，咁都系真系要求证啊，就系、是、话第一个发难嘅咧就系 drag queen 嘅。 有人话诶，佢掟高踭鞋，有人话佢掟樽吓，亦都有另一传咧，就话好似第一个发难嘅咧就系 TB 嘅。 嗯，系啊，系、啊。 因为佢被无缘无故就拱上呢个警车啦，咁但系突然间咧，佢就拧翻转身就系问嗰啲围观嘅人：你做乜袖手旁观？ 嗯， 咁就于是乎就发生咗今次呢件事件啦。 嗯， 咁所以咧喺平权运动嚟讲咧，我哋要好多只 drag queen， 因为点解咧？喺嗰个年代咧，我谂 transgender 即系其实喺嗰个年代冇分得咁清啦，咁所以其实系将所有人咧都当咗系同一类噶啦，即系无论系逆服。又或者是跨性別人士，甚至是 drag queen 當埋同一種人，他們遭受其實是最多的，他們遭受的壓迫是最多的，所以一定要多謝這一班人。 所以其實到我們這一代做 drag queen 其實真的在香港其實都真的挺舒服的，不過我相信在外國都有有一段期間其實做 drag queen 都會面對很多很大的壓力、啊、或者是令到很多人都會說啊你啊扮女人啊即這樣那些，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很大的壓抑的地方之下成長咯、嗯、所以即近幾年呢十年見到 drag queen 能夠發揚光大呢，其實我自己都很開心啦，我希望即其實 drag queen其实除了真的去表演即是给大家看，其实它都有一个使命呢，是令到即石牆事件呢继续 carry on， 即这个故事继续 carry on 下去，令到更多人会认识，同埋它因为它们太高调了，个人其实好像我这样呢 是要努力为个社群发声呢，是它的使命来的，其实。 是因为低调不是你们的 DNA 来的。 是啦。讲错嘢都好，都要讲嘅， 系啦，都要大声过人哋讲错嘢噶嘛，系咪？ 从错误中成长啦，好似我咁。 嗱，今日我哋要祝住阿 Gia 啦，就系快啲人啦 ，Gia Theatre 啦，咁啊，另外亦都有啲演员啦，咁啊，转头先至慢慢同演员，从佢哋即系演员嘅角度去讲啊，今次演出呢个剧佢哋嘅感觉同埋心得啦。咁同埋咧有趣的地方咧就系阿 Matthew 咧，其实喺外国翻嚟嘅回流嘅香港人嚟嘅，喺加拿大翻嚟嘛？ 系， 翻嚟几耐？ 翻咗嚟大概半年啦。 半年是吧，咁、因为其实你在外国读书嘛，是吧， 是的， 你在香港出世的。 温哥华出世，但在香港的时候都读过本地学校。 读几年我一路七八年的。 所以、中文啊睇啊写啊又在香港的文化我认为都比较熟悉的。 是啦。咁既然你在外国主要成长啦，转头都会问一下你啦，即係譬如话在外国长大、你是自己人喎。我唔可以 default 咗你係噶嘛？ 100%，100% 好嘢， 冇問題喺呢度。Okay. 我會即係如果擺自己類別啊，咁我就同性戀啦，又或者去到 gender 嗰方面，我就而家就喜歡唔喜歡有個定義啦。 OK， 係咯 ，non-binary 咁樣去。見自己 好好， 佢點會唔係嘅？你睇下今日著件咩衫？ 佢真係好勁啊！嗱，佢遊咗咧個好奇怪嘅眼影啦，但係寫住個 no 字喺對眼度啦。咁然後咧，佢直啊，我以為係端午節啊，有另一個 second version 啊，佢當自己係粽咁咧，扎咗一隻粽咁上嚟啊，好勁啊，好行啊！ 唔系，咁佢系用咗啲好靓嘅，即系蓝灰色、银银呢色嘅丝带咧，就绑住咗自己。 你唔好挂住望人心口啦，高婆。 我要望佢啊，用乜嘢啊？我哋成日排戏嘅， 唔系咯，乜都睇晒啦。 你這個服饰咧，可唔可以介绍咧？因为可能即系听众咧听唔到你，其实佢入边冇着衫嘅，就咁攞啲丝带咁绑住自己嘅啫。 咁然後出面啊，即係加咗一件 blazer 咁樣啦，係啦，西裝褸咁樣啦，好 interesting 喎、啊！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你今日嘅造型啊？ 其實我覺得我哋諗起 Pride 嘅時候，諗起石牆嘅時候，我覺得最大嗰個 spirit 就係 no。我哋唔會再喺 shame 入面去再活喺入面， 又或者對於不公而要 say no。 不公義，日常唔同地方、唔同嘅人，我哋唔同故事嘅人都為佢哋發聲。我覺得依個係Stonewall 嘅 legacy， 亦係我今日想帶到嚟同其他香港人唔同故事嘅人一齊分享呢種嘅咁嘅精神。 係啦，向不公不義要 say no 啦，向歧視要 say no 啦，咁樣。咁但係你有少少功虧一篑咧，就是、你唔知道要即係反轉個字嚟到畫咯。 所以我 所以你而家个 no 字变咗个 on 字咯， 所以我开心今日系冇镜头嘅， 我哋影相嘅转头， 转头会影相嘅， 或者我哋影完之后将佢即镜，即镜转翻 ，mirror 翻，OK 嗱，转头佢可能以一个即系回流啦，喺外国即系长大嘅一个即系同志嘅身份去讲下。佢係咪喺以前讀書時期喺外國長大嘅時候對 Stonewall 可能你認識多過香港嘅同志咧咁樣？咁啊轉頭再慢慢介紹。 绍啦。嗱，我知道你今次咧，其实都揾嚟一啲咧有趣嘅曲目咧，就喺今次嘅剧里面会唱啊，同埋会同大家分享。其中就系以下呢一首我好深爱作品。嗱，不如听完之后问下你哋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啊？喺我眼中，永远嘅 gay icon， 佢系 Bette Midler， 用呢一首 Rose。 That drowns the tender r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 Some say love. 喺今次呢一个石墙嘅，咦，系叫做咩名字啊？你呢、 這个戏咧叫《石墙后的彩虹》。 石墙后的彩虹，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喺酒吧里面咧会上演嘅剧目咧，咁啊里面会有一啲嘅选曲啦，其中就包括呢一首作品，系咪 Coco 会唱？ 嗯哼， 应该系啊， 系咪？Ben Miller 嘅 Rose， 你哋但系头先我哋喺麦后咧，我就问佢哋，咁你哋即系知道边个系 Ben Miller 嘅？咁然后个都唔知咯，原来。但又揀啱咗歌嘅喎，你哋真係唔知道 Ben Miller 係一代嘅 gay icon 嚟㗎。 唔知道我揀呢首歌，因為咧，其實呢首歌成日都係喺我腦海裏邊出現，我就好想將佢咧放喺我其中一個作品嗰度，一路都未揾到機會。咁我覺得今次一個好嘅機會，即係同埋佢，我覺得成個意境好靚嘅，即係聽佢唱，係啊，佢把聲。 咁所以冥冥中咧又啱咗喎，啊，俾你撞到一條棍，咁就係啱咗你，即係揀啱咗歌喎。咁因為佢真係一代嘅 gay icon， 點解咧？你知唔知佢出身係咩？因為佢演好多戲啦，而家個老牌演員啦，但係佢最原先咧其實係唱歌啦，唱歌之前咧其實佢係棟篤笑嘅 comedian 嚟嘅，佢喺紐約出身嘅一個 comedian， 但係點解你知唔知佢好早期其實已經係一個？gay icon 咧？ 點解咧？ 因為佢出身同埋發跡嘅地方就喺紐約，當年七十年代盛極嘅一時嘅一個基桑拿。 哦， 佢喺基桑拿度駐場嘅，係有曬台嘅。而你知唔知邊個係 Barry Manilow 啊？ Barry Manilow， 但都唔知道，哎呀，我好老，我扯啦，老羞成怒，我扯啦， 我有听过 ，Barry Manilow 未成名嘅时候就系佢嘅琴手啊，同埋未出柜之前，咁所以其实佢发迹嘅地方系喺纽约嘅一间基桑拿，咁所以喺70年代佢已经系喺同志社群，尤其是外国同志社群啦，系大家嘅 gay icon 啦。 嗯，唔系咁，我哋认识嘅 Bette Midler 咧，通常都会系即系演戏为主咯。即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即系大婆俱乐部入边，佢哋即系三位女士，咁系其中一位啦，咁亦都好出色啦。咁另外都做过一套好似系女巫嘅电影咁样。我记得大家都有时会扮呢个女巫嘅造型咁样嘅。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啊好劲噶。咁所以我谂，或者你都可以做少功课啦，喺个剧里面咧介绍一下，其实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同埋其实 Bette Midler 厉害嘅地方喺边一度啦。 知道 好啦，咁即系嗱，转头先再同大家倾下呢个剧目同埋有关即系石墙事件啦。不如趁呢个时候俾你宣传一下啦，几时啊？吓、啊，即系大家要扑飞应该点样啊？用啲咩方法啦、 啊？系啊，咁我哋呢个戏其实好快啊！我哋喺七月嘅24至到26号，好特别嘅。通常我哋演出都会系周末啦，但系今次嘅演出咧会系礼拜六、礼拜日同埋礼拜一嘅。咁我哋会做五场啦，礼拜六日就系3:00一场、6:00一场，礼拜一咧就系7:30一场。咁逢系所有夜晚场咧，我哋完咗演出之后咧，都有个演后嘅分享会啦。咁、我哋第一晚好荣幸请到 Brian 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有我哋老朋友。咁所以咧，个戏就唔系好长嘅，大概一个钟到，跟住咧完咗我哋嘅一个即系叫做我哋点样称呼呢一件事，我哋呢一个游历之后咧，就会播阿 Brian 之前咧有一个做得好啊，好喜欢佢，虽然好短，即系20分钟。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同三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嗱，啱啱過去咗嘅六月咧，就係即係同志驕傲月啦。咁而家踏入7月份咧，其實都可以繼續驕傲嘅。咁我哋即係六月份就 彩虹處處，而家唔係過咗六月之後，跟住就慚愧嘅。 係啦，咁所以咧。咁所以我哋今次请嚟嘉宾咧，其实佢就延续呢个即系彩虹骄傲月嘅即系石墙事件嘅使命咧，就喺呢个七月尾嘅时候咧，就会举行即系五场呢一个舞台嘅，就系、是、石墙后的彩虹啦。咁今晚嘅嘉宾咧就咁好多谢有啊 Gia， hello， 同埋其中一位演员卓婷噶。 是啊，人哋英文名原来唔系叫 Matthew， 系叫 Manfred 噶。 其实嗰个系角色名嚟噶。 原来你一直之前成半个钟头你都系嗌错咗 ，introduce 错咗人哋个名啊你。 嗯，所以我讲翻卓婷就啱噶啦，就唔会错噶啦。 跪玻璃嚟， 跪玻璃啊， 跪 lego 先啦， 唔系着高踭鞋先啦。 哦、okay, 我都好辛苦嘅。 OK， 嗱，既然系咁咧，因为通常咧我哋介绍一啲 LGBT 嘅即系剧种咧，我哋通常都有一个要求嘅，咁就系叫大家咧就要将个舞台剧其中嘅一啲片段就变成声演，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即系 即係 listening is seeing 啊嘛，咁即係聽到就會大約略有啲印象，到底其實你哋搞邊科啦？不如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未傾偈之前咧，不如首先聽下你哋大概一個三分鐘嘅聲演啦。 好啊。 叫做咩名話？叫做石牆後的彩虹。 Gin tonic。 Gin tonic 即到。 你有咩啊？ 哦？我唔識 哦。要 double fruit punch 啊？ Fruit punch 好啊。 呢度真係好多人啊。 是不是啊？我咪同你讲过咯，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同我哋一样噶。 我冇谂过。 深呼吸，跟住我做啊！拖住。 哦。 你只手好滑啊，所以你写啲字咁靓咯。 关事咩？点会啊？我日日都落书局度帮手，做埋啲粗重嘢，成只手都残晒。好肉酸啊！仲有一条倒刺添， 唔好搣啊！咁样会流血噶。我有胶布，我帮你黐住先啦。 我话你写嗰啲字先靓，好似海报上面嗰啲艺术字咁。 我讲个秘密俾你知啊，不过你唔好嬲我喎。 吓， 其实嗰啲信呢系我叫我个 best friend Sylvia 帮我写噶。唔系啊，我嗰啲字咧真系好核突噶，甩皮甩骨成个小学鸡咁，所以对唔住啊。 咁你个朋友咪知道晒我哋啲事咯？ 冇嘢噶，我同 Sylvia 由细玩到大。一定冇事嘅。 Hello, Gilbert。 Hi, Mafia。 你嘅gin tonic。咦，新面孔喎，嚟个 welcome card 先啦。 哦，好啊。 哇，你身得咁高嘅，即系求其着 T 恤或者裤都好睇啊，真系羡慕啦。 多谢晒。 Mafia， 你叫我帮你改嗰条牛仔裤咧，搞掂啦，我下个礼拜攞翻俾你。 咁快？啊，你话咧要搵紧啲珠片好唔好咧？ 都得嘅。不过咁花里花碌咧，好似唔系好衬你个 style 喎。 OK， 我信你嘅 professional sense。 唔使惊噶，佢哋系热情啲，不过佢哋冇恶意嘅。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就是呢個石牆後的彩虹啦，咁我哋有小事牛刀啦，今日先聽為快，聽咗少少嘅 preview 就係少少嘅聲演啦。咁但係由於先前咧幾個演員咧啲聲太似啦，睇唔到樣嘅時候咧就唔係好分到邊個打邊個啊。阿 Manfred 喺其中噶嘛， 係 OK。 咁啊，卓廷係其中一個即係頭先有講説話嘅演員啦。咁另外同佢做對手戲嘅就係喺角色入邊嘅 Gilbert 啦，就帶佢其實就係講翻帶佢去依個酒吧度見識下依個即係同志世界咁啊，係咪咧 ？OK。我的评语就是呢里面零碎有个对白，因为我们以前的年代呢未有机 app 的嘛，我们识人真的要去机吧啦，大家真的要搭讪啊，上前啊，想句聪明一点的 chat up line 啊，怎么样 start 个 conversation 啦、啊。但是我想你刚才那句 chat up line 我一定不会用咯。哇，你的手这么滑，唔怪之你写字这么靓。我一定不会用啊。 哎呀，你真的好好听到啊。 对啦，梗係听到啦。同埋有人上前咁样搭讪呢，我真係禮手已经扯咗，唔会睬佢。 所以呢，呢个唔係一个搭讪嚟㗎，嗰个故事呢好简单，好简单讲下啦。咁呢一个呢就係一个即係、小镇嚟嘅一个大学生，就唔知道原来出边嘅世界係有咁多自己人。 哦。 佢一路都系。 咁呢个都系石牆事件里面呢嗰、那个即係 community 呢，其实嗰个处境都好似嘅。因为嗰时好多啲年少嘅即係美国同志啦。咁都系离乡别井，因为喺自己嘅小镇里面咧，可能就好压迫啦，又唔敢同屋企人出柜啦，咁所以好多时都会慕名去到纽约，就算冇工做，就算冇屋住，都去咗先算咁样。 系，即系想睇下即系真实嘅出边嘅大世界会系点样。咁另外一个角色 Gilbert 咧，就系佢同其实同佢系一个笔友嘅关系嚟嘅，佢哋嘅相遇同埋相爱咧，都系好。浪漫嘅，即係浪漫到有啲唔真實咁啦。但係咁佢哋就係第一次真正嘅見面，然之後佢男朋友就帶佢去呢個機吧度話俾佢聽，其實我哋唔係孤獨，呢、這個世界好多人都同我哋一樣嘅咁樣啦。所以就唔係呢個第一次見面嘅搭訕嚟嘅，呢、這個已經有少少感情基礎嘅啦，係啊。 哦 ，OK， 呢啲系谈情嚟嘅啫，其实基本上 OK。吓死我！如果你第一句同我讲咧，你嘅手真系好滑，唔怪之你啲字迹咁靓啦。 其实冇关系嘅， 我真系会呕嘅，当下 含晒春情人眼泪出西施嗰种嘅。 OK， 咁头先系访问咗 Gia 啦，同你讲下有关，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喺呢个七月尾会将呢个 Stonewall 咁重要嘅，即系同时历史搬上呢个小舞台，甚至系摆喺一个即系酒吧情景里面去演出啦。嗱，问下其中嘅一位演员啦。頭先有分聲演嘅阿 Manfred 啦，咁頭先你都講過你嘅背景咧，就其實你喺香港都即係讀過書，大概七八年，咁但係其實大部分時間咧都喺外國邊度啊？ 温哥華同埋多倫多。 O、okay, K，、即係最主要都係加拿大啦，咁就喺嗰度即係成長，咁然後喺嗰度即係讀書啦咁樣。咁你嗰陣時即係都有出櫃嘅前後啦。咁但係你外國成長作為亞洲人，其實你對於 Stonewall 你幾時知道咧？會唔會比香港嘅即係年青同志係較早已經接觸到即係呢個歷史咧？ 我諗大概十五十六歲嘅時候就我開始有呢個咁嘅意識啦。好多時候我哋作為我哋個 gay community 啊，網上嗰啲畫板啊，即係好似香港嘅高登啦。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傾偈嘅時候都會講起我哋我哋嘅 history 啊，我哋為我哋犧牲咗嘅付出咗嘅前人，咁我哋就係我依度開始接觸到Stonewall 呢件事。 嚇！不過你果然咧就係啱啱翻嚟香港啦，高登係通常係霍籍人嘅。 你介紹啲好啲啊，俾佢啊，唔該你。 霍亂人就係以前嘅 KHK 同埋即係俗稱嘅 toilet wall 咯。 toilet wall 係啊，係啊，哎呀，你都唔知啊？ 真唔知。 係因為你係 lesbian 啊嘛。 係啊，唔關事嘅。 OK， 講翻先。咁所以嗰陣時你都喺網上面即係一啲留言板裡面就開始認識啦，咁樣。 係啊。 啊 ，OK， 咁即係其實嗰個 awareness 真係比香港會即係多啲嘅。 多啲，亦係我會。諗起當時我啱啱去到溫哥華嘅時候，中學大概二年級嘅時候，係嗰個係我第一個覺悟自己嗰、那個 性傾向。 性傾向一直以嚟喺香港讀書嘅時候，我都一個好防衞嘅狀態去認識自己。 係嗱，你而家回想翻起啊，係因為嗰陣時喺香港你仲細個啊，去到外國你開始大個啲啦，咁然後先至可能有呢個 awareness， 定係話因為個環境真係好唔同，令到你會放膽啲喺加拿大呢個讀書環境裏面出櫃咧？ 就是環境，我會這樣說，當時讀一間 佛教的中校，還有我家裡都比較傳統的，所以我有個娘娘腔，我的手比較 蘭花手， Limb wrist 英文就是， 是的，就是的，所以我小時候很珍自己的，很珍我每一次動每一次說話的聲音，但是去到另一個城市的時候開始感覺到有另一個可能性，另一個可以看自己 的眼光的時候，就在那幾年的時候就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也是我知道這個不是一樣東西，是關於白人社會他們是有這樣的特質，而是因為有某幾個人，有某幾個社區去付出了他們的能力，犧牲了某些東西，令到我當時十幾歲，一個十四、十五歲的， 就享用到這個自由空間了， 是 可以做回自己，找到自己是誰， 是 是啦，咁所以 that's why 點解即係歷史係咁重要咯？即係我哋今時今日享有嘅相對自由咧，即係 we are all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即係冇佢哋行嗰條路，打開道門，即係鋪一條紅磚路嘅話咧，我哋冇行得即係相對地比較易啲。是啊，咁所以我覺得歷史係無論教咗幾多年咧，我哋都要重複咁去講。其實講真，從呢啲歷史裏面咧，其實都或者會見到少少今時今日我哋面對嘅一啲挑戰。 係啊，我其實仲有另一樣嘢，我希望可以大家諗起關於 Stonewall 嘅時候，就係互相扶持嗰種嘅精神啊。我哋嘅 LGBTQ community 有好多唔同故事嘅人，受過唔同被打擊嘅人黑人、白人、亞洲人、跨性別人士、同性戀、lesbian、asexual、 non-binary， 我哋嗰個故事，我哋對性對自己嗰個 gender 嗰個性別都係唔同嘅，但係我哋為咗企喺一齊去，我哋去了解大家嘅故事，嗰種嘅empathy， 嗰種嘅憐憫性啊。我覺得我哋而家喺香港呢個社會 好重要，仲要繼續去依種依種嘅精神去到工人姐姐，工人姐姐，繼續去為immigrants 嚟到依個城市，就同埋我哋唔同階層嘅人，基層，又或者唔識講中文嘅香港人，一直繼續聯繫。 是很重要的，即我觉得打得很清楚，其实近几年我们的公民社会呢是被打得很散的。啊、所以我们尤其是讲到平权和弱势社群怎样去连结争取自己的公义呢，其实那个 connection 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找到那个联系，就正如在这个剧里面就讲到这个离乡别井是乡下仔来到大城第一次落基巴，找到同道人，找到自己人。即係講嘢好緊要，揾到自己嘅 community 啦。咁所以嚟緊，我哋都會有好多挑戰，點樣去凝聚我哋嘅力量，去發我哋嘅聲音咧？咁都希望去重演即係今次呢個石牆故事，話俾大家知道係而家好艱難。但你諗下，52年前佢哋都好艱難，係嘛？但喺咁艱難嘅情況底下，佢都喺一個歷史嘅缺口裏面，佢哋行咗第一步，咁而成就咗往後嘅人可以行得即係相對地易啲。咁係好唔容易，當中要付出。即其實有很多人犧牲了的， 啊、 即都不是一個完全是 happy ending 的故事的，而且其實這個故事未有 ending 的，是一直在延展的、啊、有時候我們可能走前三步跟著又要退兩步，有時候可能要退四步，但也要繼續往前走咯。 係冇錯，我覺得就係 Stonewall 嗰個革命嗰個精神，點樣令到革命可以繼續下去呢，就是將它變成一個持續的運動。 係， 我覺得平權就是一個持續下去的運動。今次咧，佢籌劃呢一個演出咧，有一樣嘢令我幾深刻嘅，就是當我揾場地的時候咧，咁我就問身邊的女仔朋友咧，喂，有冇 Les Bar 咁樣？嚇，執曬咯喎，佢就 OK。因為我本身 咧，近期有更新 嘅，你都要問。你貴為一 Lesbian， 你都要問下佢仲有冇 Les Bar。 我唔蒲吧，真係我又唔飲嘢，即係佢真係冇嘅。咁跟住， 所以咪執曬咯。 咁我覺得都真係，因為而家大家都唔需要有呢個平台啦，可能。但係咧，佢哋就話啊，咁仲有好多基巴嘅咁樣，咁我就上網去揾啦。咁啊，好好啦，今次揾到即係呢個地方啦 ，Fibernium， 即係佢地係好有心，即刻就二話不説，好有義氣咁樣咧，就將個場地咧做個場就俾咗我哋。然之後佢個老闆咧仲會客串做埋演員添啊 ，Samson。咁佢哋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咧，成個過程咧俾我個感覺咧就係、是、哦。基嘅就係基嘅，有自己好活躍嘅一啲嘢發生緊。Lesbian 就係 lesbian， 有自己一啲嘢去籌劃緊。但係好似兩班人咧，佢哋係冇一個機會或者冇一個主動性咧，大家去結合做一啲嘢嘅喎。咁、我就唔理啦，你知我面皮又厚又冇所謂㗎啦，係咪先？咁好啦，咁不如我哋一齊做啲嘢啊！咁所以我覺得今次都開心嘅，即係可以將我哋嘅 community 都真係可以喺呢一個小小嘅第一步開始，我哋就團結起嚟，係啦，嚟緊咪來年可能基金或者各樣嘢，我哋可以再繼續係啦，大家都喺自己嘅崗位裏邊奉獻得更加多。 係啊，嗱，即係雖然講石牆事件都係講即係 LGBT 嘅第一個即係歷史上面。公民抗命啦，咁但系其实如果真系回溯翻历史嘅话咧、其实即系嗰个石墙嘅所谓暴动事件咧，系拉咗成4-5萬嘅，咁而之后嗰几晚咧，其实嗰、那个即系所谓嘅骚动可以持续咁耐咧，唔系净系靠喺格林威治村嗰班 LGBT 嘅社群，而系其他好多嘅一啲直人都睇唔过眼咧嚟声援，先至可以拉到咁多日嘅、其中包括嗰啲反越战嘅分子啦，甚至有即系黑人运动嗰阵时都抬头啦，咁、有好多黑人嘅社群都走嚟去即系声援嘅。亦都有女權分子啦，咁所以其實點解嗰啲人佢哋唔係 LGBT 社群都會即係要加埋喺呢個行列裡面呢，因為佢都係曾經即係被打壓嘅一群咯，佢哋都係弱勢咯，所以佢哋有嗰個 empathy 更加明白被打壓嘅滋味咯。咁所以有一個 minority 係被打壓嘅時候，佢哋覺得要走出嚟去聲援佢哋。睇唔過眼要出聲，要幫拖，要幫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睇今次重溫呢個石牆事件咧，都可以俾我哋一啲啟示嘅。即係唔同嘅 minority， 就算你係非 LGBT 咧，都諗下即係大家如何去連結咯，去壯大我哋嘅公民社會。 冇錯。 所以是好事嚟噶，努力啊，加油啊！ 系啊，头先卓婷好好啊，你倾偈嘅时候，佢分享一句台词咧，佢系特别深刻噶，系乜嘢？ 咁就系呢个17岁嘅 Matthew 啦，啱啱嚟到呢个大城市去到 花花世界啦， 花花世界去到 Stonewall 第二、第三日俾人捉咗入差馆嘅时候，出到嚟嘅时候同佢家姐决定要留喺呢个咁乱，但系咁佢亦咁爱嘅地方嘅时候，佢就话：咁系咪我一直一直匿埋就会冇事呢？呢个系佢同佢家姐讲嘅嘢，话系想说服佢家姐俾佢留低嘅一样嘢。我哋心入面好多唔同 LGBT 嘅人都会有咁嘅谂法，就系我哋系咪扮得够直，扮得够正常，我哋就会冇事呢？但系我哋睇翻历史入面，往往就唔係咁嘅事情 一回事啦，同埋呢個係咪你向往嘅人生咯？ 嗯， 係咯。 點樣可以真正咁去愛自己，去愛自己嘅生命，去同其他你愛嘅人分享？呢樣嘢係需要好大嘅勇氣，而呢個勇氣就讓我哋嘅社區，我哋人與人之間啟發出嚟，開發出嚟。 係嗱，有趣的地方啦，即係介紹完個劇啦。咁但係你兩個一場嚟到咧，我見到你兩個咧有趣嘅地方咧，就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其實咧。因為阿 Manfred 咧就係啱啱回流翻嚟嘅一個就是香港人啦。OK， 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近呢兩年間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嘅移民潮啦。OK， 咁有啲人就話，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夜晚咧去到國際機場咧，就去英國嘅夜機就爆曬，甚至有啲人咧就傳言話咧，哇！啲機票炒到去成萬幾蚊啊，好誇張。 同埋 body check 咧係要排好耐咯。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有人又翻嚟啦。就 Manfred 啦，喺呢個階段啦。咁而 at the same time， 我聽聞阿 Gia 咧，今次應該係你最後嘅喺香港嘅一個即係劇場嘅製作，你都會移民咯噃。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兩個好唔同喺同一階段嘅決定咧？ 這個我諗就會比較 sad 啦，但係咁依樣嘢都係因為我自己精神嘅問題啦。我哋作為 LGBT， 我哋帶咗好多唔同嘅包袱。喺我畢業之後，嗰兩年，我好需要假，尤其是喺當時pandemic 啱啱開始嘅時候，咁就係喺呢個咁香港正係發生咁困難嘅時候，我係得到一個我意想不到嘅温暖，俾到我一種嘅平靜。咁呢個係家，但係 所以就算你移民咗咁耐，你都當香港係家， 因為家係人。家對我嚟講，家係 而唔 係 一笪地方，而 係 人。 唔 係 一笪嘅地方，就係人。咁我翻到嚟嘅時候，令我可以有一個 bittersweet 嘅 moment 啦。政治方面嗰種嘅 stress， 但係喺內心入面係有一種喺當時我多人都揾唔到嘅一種嘅平靜。 好 interesting。 而 Gia 咧，我谂show director 应该有个好唔同嘅经历啦。 系啊，都系啊。 你嘅选择系点咧 ，Gia？ 我嘅选择系咁样嘅，我觉得我变成咗一个载体。我以前都会谂我离开系一种逃避，所以我唔到最后一刻咧，我一定唔会，就算有啲乜嘢，我都要喺度见证住。但系呢一刻我会谂。香港對於我嚟講係成為一個精神，而呢個精神係呢一刻我要喺佢未完全崩壞之前，即係我個人未碎曬之前咧，我要好好保護呢一個精神。我去到邊，呢個精神就喺邊度。所以我覺得，無論我去到邊一度，香港都會同我喺埋一齊。係呢一樣嘢令到我可以說服我自己，肯願意踏出離開嘅一步，咁樣先至可以。我覺得。每一個香港人都需要有這個空間，讓我們可以好好地處理我們心裏面很多很複雜和很鬱悶的情緒，然後再想怎樣可以將我們心裏面那個這麼漂亮的香港，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我們都可以重新再建立。 其實著實我想香港有不少的朋友在不同的年齡層和不同的階層都面對很多的離別的愁緒。我身邊都有好幾個朋友是帶住一家大小小朋友，咁啊剛剛又去英國，又有啲去咗即係台灣咁樣啦嚇。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好 common 嘅現象，但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就算今日有別離都好啦，今日一別唔等於一世嘅。 其實講真的，香港的移民潮都不是第一次發生啦，嚇喺過往嘅日子裏面，亦都有不少是回流翻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呢一刻係有即係離愁別緒，咁但係我都祝福作咗呢個艱難決定嘅朋友，佢哋一路順風啦，同埋最緊要就係即係快啲安頓生活啦。你估係一個好容易嘅決定啊？ 嗯， 係嘛？好唔容易喎，連根拔咁，仲要帶小朋友，又要即係換學校又剩，咁完全係水土不服嘅喎，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適應。咁但係正如啊，即係 Gia 所講啦，其實香港已經唔淨止一笪地方啦，而係一種精神同埋一種 identity 啊。我覺得即係帶住呢種精神、呢個 identity 同埋香港人嘅創意嘅話咧，喺任何土壤上面都有機會可以開花結果嘅，可以綻放嘅。咁啊，你會去台灣係嘛？ 嗯， 几时走啊？ 嗯，完咗呢个 show 可能十月零啦。不过我觉得开始嘅时间我都未完全舍得嘅，我谂都会两边咁样。 好近啫。 系啊。 哇，咁快啦，系嘛？佢一个钟头飞机。 唔舍得， 有阵时塞车过去香港都唔止啦。 系嘅，系嘅 ，OK。但要隔离啊嘛。 咁希望疫情盡快退卻啦， 嚇 嚇、啊，希望唔係好似上年嗰支歌仔啦咁樣。咁所以無論去到邊都好啦嚇、啊，你都一世係香港人，永遠都係香港人嚇，咁嘢甩唔到嘅。香港人有隻格嘅咧， 有陣除添啊， 有陣除嘅咧，即係有好有唔好嘅。有啲人覺得，誒、哎、你香港人真係好難定，離遠已經聞到隔離街，誒、哎、知道你係香港人嚟 嘅。所以其實 Gia 同我講話佢有呢個決定咧，咁我都覺得其實 Gia 係一個好有心嘅，即係舞台劇嘅創作者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原因咧，係好我就即係幫佢即係叫做做埋呢一套戲啦，而呢一劇亦都係咁有意思，咁所以我都係。即系呢个先系最打动我嘅，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Gia 其实都好热心自己嘅工作嘅。 吓，又或者可以将呢个剧目带到去台湾咯。 嗯， 系嘛？我觉得台湾其实即系同志界都唔系谈论呢个松果谈论都好多，但我觉得会多过香港。 啊、 我可以去啊， 因为台湾嘅文青系多好多。 我唱国语歌都 OK 嘅， 又喺度拗捞啊！你真系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 ！Drag Queen 系咁噶啦，唔系点啊？你估真系即系有经理人同我哋同我哋搵工作噶？冇噶。 点 样搵 你啊？ 系啊，唔使嘅，啲人识得点样搵我， 佢自动会敲门噶，你唔使搵佢，佢会搵你嘅，你唔会走得甩噶啦。 我会约见啲高层嘅周围。 Coco 咧會一個全新嘅 Coco 出現喺台上邊咯，我會改造佢咧變成一個好唔同嘅，所以大家即係好歡迎你入場可以睇下一個新 嘅 一 道， 拭目以待。 我放長雙眼睇你可以有幾唔同， 睇你放幾長。 OK， 咁啊再次恭喜曬，即係今次咧劇目希望即刻 show 啦 ，all the best 好冇？咁啊到時都會嚟睇噶啦嚇。OK， 努力努力，加油 ，Thank you。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住宅大厦局部倒冧事故，现场再发现两具遗体，令到确认死亡人数增至24人，仍然有124人失踪。一名高级消防官员告知失踪者的家人，工人计划在当地星期日开始拆卸建筑物的剩余部分，并且会尽快完成相关工程。报道指这项工程存在不确定因素，因为专家需要进入建筑物转动安装炸药。过去一个星期，现场人员对受损建筑物自行倒冧的疑虑日渐增加，担心会危及在瓦砾堆中继续搜寻遇难者的队伍。日前监测人员探测到安全隐患，一度令到整个探索行动暂停15小时，直到工程师确定现场安全才至重新启动。俄罗斯表示密切关注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外交部在网站发表声明，指俄方留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日前公开声言北方对日本至关重要。俄方声明说，日本北方只有一个邻国，即是俄羅斯。岸信夫的具體行動和言論表明日本在軍事領域的實際目的，而日方提出的確保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倡議，包括開放印太等的概念，實際上都是服務日本和美國軍事同盟的狹隘利益。 聲明強調，日方放棄同俄羅斯就雙方合理的安全關注進行建設性對話，亦不再討論在有關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方法。俄方將會密切關注日本當局的做法，並且在必要時採取適當應對措施。一艘載住懷疑非法移民的船隻在特尼斯附近海域沉沒，海岸防衛隊在當地星期六救起96人，另外有43人失蹤。報道說這艘船隻載住過百名非洲人士，上個月底從利比亞海岸出發，打算前往歐洲，但在途中沉沒。海岸防衛隊在特尼斯東南部梅德寧省附近海域進行救援，搜索行動目前繼續。特尼斯位於非洲大陸北端，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距離不遠，是偷渡者前往歐洲的熱門海上路線。近年特尼斯政府加大力度打擊，但是偷渡活動仍然不時發生。回來本港，政府的5000元消費券計劃今日早上6時開始登記，有市民表示不會急於登記，有人已經想好購買物品，亦有人打算會用作平日用膳消費。有營辦兒童興趣班的公司增設電子消費券指定平台收費，期望提供更多付費渠道，同時提高生意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星期二和三驟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法国国民议会在29号晚以326票赞成、115票反对通过审查近两年的生物伦理法修正草案，其中最受争议的女同志人工生殖扩大适用对象范畴条文预计将会在几个礼拜之后正式上路。今次的主要征收条文包括血缘子女成年后可以透过程序取得血缘父母的身份资料、自愿冻卵等等，但是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将医学人工生殖扩大开放给女同性伴侣和单身女性，换言之所有女性都可以透过人工生殖怀孕。在修正法案通过之前，人工生殖原本只是针对不孕的异性夫妻或者伴侣，如果单身女性或者女同性伴侣需要孩子的话，就需要到法国以外进行人工受孕。如今他们不单止可以在法国进行，甚至可以领取社会保险补助，不过代孕依旧被禁止。而单身女性、女同性伴侣的人工生殖权在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英国等等的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美国政府在6月30号宣布将美国护照上边替不单纯属于男性或者女性的人士新增第三个性别选项，是拜登政府支持 LGBT Plus 团体的最新措施，堪称非二元性别和双性人的一大胜利。国务卿 Antony Blinken 宣布美国护照持有者将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被描述为男性定是女性，过去美国民众必须提出医生纸才可以在护照上标示和出生证明书等等文件有关的性别。 国务卿发言话，国务院致力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尊严和平权，包括 LGBT Plus 的人士在内。而他选择在6月30号同志骄傲月最后一日做出这项的宣布。国务院外连日亦都飘扬住性少数进步旗 Progress Flag， 这面旗帜设计是用来欢迎双性人加入 LGBTQ Plus 人权运动的行列。虽然国务院并未说明 X 的性别选项几时才会出炉，但是就表示现在正在着手评估达成这项目标的最佳做法。这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我是 Tana， 刚才你提到其实现在我们的 LGBT 的 community 和这个大家庭就越来越多人了， 是 的，都是正式要欢迎就是 intersex 的朋友加入其中。但是讲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就最近加拿大的宜家家私就趁着这个 Prime Month 就推出一系列的彩虹产品。 嗯， 咁就有一個主題嘅，佢哋揾一啲咧當地有名嘅 LGBT 嘅 designer 就設計咧 sofa 套， 哦， 就有啲咧就 for transgender， 有啲就唔知 for community 裏面唔同嘅人啦，咁有啲都好靚嘅，咁但係零零四四咧有一個 sofa 套咧就係專係 for bisexual 嘅，咁而呢一個咧就引嚟最大嘅討論。因为有很多人都说好得人惊啊，这个梳化套简直恐怖片那些 props 咁样嘅。 我觉得系好像很多手掌嘅印咧。 我接受到。 嗱，佢喺个梳化嗰度，咁就系咧个梳化套嗰啲 pattern 咧，就全部都系唔同嘅手掌嘅。咁但系咧，我都觉得本来系 OK 嘅，但系佢有啲手掌咧系立体咁样咧，就拿住个梳化啊、梳化柄啊、cushion 啊咁样咧，你望上去净有少少毛骨悚然。首先我觉得唔好坐啦， 即系你摸落去嘅时候咧，突然间摸到只手， 系啦，跟住又摸到只手啦。 唔系、啊，因为曾经咧，我记得咧，佢哋出过一个心心型嘅 cushion 咧，又有只手咁伸出嚟噶嘛。有讲过咧，就系咧要俾到个安全感同埋爱嘅感觉俾你，就可以拖住佢噶。 但系呢个直情系上下其手、啊，你谂下多到，你净觉得个感觉坐喺度好似俾人轻薄咁样、啊。 但系我唔明点解佢系要俾呢个 bisexual 用嘅咧？ 冇嘅个 designer 佢自己有一个嘅睇法咯，同埋我觉得咧佢个手掌咧，一路讲咧，因为呢个手掌印咧，我就会第一个时间谂起系啲小朋友咧，即系将个手板印到有颜色，然之后黐啊黐啊黐黐黐上去噶嘛。但系望到呢张 sofa 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全部咧戴晒咧洗碗手， 系啊洗碗啊， 感 觉即系谂起主妇手咯。唔系，同埋嗰件事同呢一个双性恋 bisexual 有啲咩关系先？有啲咩联系先？完全冇关系嘅，好失败，我觉得。同埋首先就系我唔理你咩意义都好啦，真系唔舒服啊嘛。 我觉得我嚟影相都还 OK， 几可爱嗰张凳啦，即系咁多相，即系咁多。 唔系佢零四四个 pan 嗰度咧，个 pan 上面啊个设计有只手，成只手臂啊，摆喺、 啊、 个 pan 上面嘅大佬。即系你搭住个 pan 咧，就好似搭住人只手咁样。 唔系恐怖片啊，唔系或者可能咧，真系有鬼搭你嗰阵咧，你都觉得啊，系个 sofa 只手嚟嘅啫咁。 OK， 咁但系讲开 LGBT 嘅大家庭啦，我想问下大家吓，即系我明吓，大家年代唔系好同啦。咁但系你哋睇乜嘢儿童节目长大咧？ 吓，我咪睇穿梭机咯。 哦，你系睇穿梭机？你知唔知而家好多人唔知道阿星爷嘅出身？ 就 系、 是、穿梭机咯， 430穿梭机噶， 黑白僵尸嘛。 佢、哦、哋知道有星爷已经好叻噶咯，我觉得。 咁又系，咁又系。 系啊，直情唔知道430穿梭机啦，唔知道以前啲细路系俾阿星爷串过啦，串住长大噶嘛，嗰年代。 唔系嗰时嗰啲，我哋唔觉噶，我哋唔觉得。我觉得佢好笑咯，即系佢讲啲咁样好笑，但我又唔觉得佢系串。 因为你后面皮嘛，你同其他细路唔同。 我觉得俾佢闹系开心嘅， 系个 honor。你呢 Tana？ 我睇小忌廉大， 细个嘅时候冇 BL 噶嘛， 冇噶，有睇美少女战士咯，同埋睇嗰个突然间百变小樱咯。 但系嗰啲都系卡通片啫， 系 讲儿童节目，即系有个主持嘅儿童节目，即系会教下你 ABC 嗰啲儿童节目。 咁 你嗰年代系咩啊？ 我嗰年代我睇动漫， 系你大啲定系 Coco 大啲 ？Coco 大啲， 我大啲。你唔系边 方面 咩？ 我唔系睇，我 ICU 太厚，唔好咁样样。 咁但系跳飞机咧？ 未 啊，我有睇过， 你都有睇过。但系跳飞机应该系早过四三五千速都好耐噶啦。 嗰时有只好核突嘅怪兽嘅，我记得 系啦，阿新年哥哥啊嘛，跳飞机系咪？ 系因为我嫌中意睇，因为嗰啲怪兽太个样系唔可爱，我觉得。 其实好多儿童节目嗰啲怪兽啲样都唔可爱噶啦，大佬。有阵时连个主持都唔系好可爱。嗱，我嗰个年代，我就即系我嘅童年咧，就真系未有本地电视台嘅，即系所谓儿童节目嘅，所以我真系睇芝麻街大嘅。 哦，我都有。 但系你系后期嘅芝麻街啦， 嗰时 MG 台嗰啲， 我系 Jim Henson 第一代嘅，即系芝麻街啊，即系佢有份演出，即系用嘅手嚟做木偶戏啦，系嗰个年代啊。咁點解我要提呢個芝麻街咧？因為而家其實換曬啦 ，Jim Henson 都已經係嚇即係左顧啦咁樣。咁但係仲係做緊噶嘛？ 啊係啊！ 但係今個禮拜勁嘅地方咧，就係咧佢有一集，今個禮拜就叫做 Family Day 家庭日。咁而喺裡面咧就 introduce 唔同啲即係所謂家庭嘅成員啦。居然係 introduce 喺芝麻街歷史裡面第一對嘅同男同志 couple。 唔系，唔系之前已经有一对嘅啦咩？喺芝麻街嗰个 冇啊，边度有啫？ 姓全阿 Bert 同 Ernie 系噶嘛？ 唔系啊，但系全啫嘛，江湖传闻佢哋冇认过啊，系我哋一厢情愿啫。但系今次佢真系 introduce 咗，唔系两个木偶啊，系真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芝麻街里面有真人噶嘛，你当木偶噶嘛， 系有人类。 通常最唔好睇就系嗰啲人类噶嘛， 同埋有魔术。 系咯，咁就系两个即系真人。咁就係一對同志嘅 couple， 佢哋仲有個女。咁呢對同志 couple 叫做 Frank 同埋 Dave。咁然後仲介紹咗個女咧，就叫 Mia。 嗯，即係真人嚟嘅，真係人嚟噶啦， 真係人，即係一個兒童節目，仲要嗰個專題就叫做 Family Day。咁然後真係登堂入室咁話俾大家知，同志 couple 佢哋有個小朋友都係家庭形式嘅一種，所以好勁咯。但係當然啦，我哋呢啲真係睇住芝麻街長大，同埋即係一直已經深信不疑。就係阿 Ernie 同埋阿 Bert 係一對嘅時候咧，結果第一對同志 couple 唔係佢哋咯。 哎呀，咁 仲未出櫃咯。 但係嗰邊有人類嘅同志 couple， 咁可能係芝麻街 有一對非人類嘅。 係啦，我哋期待緊佢終有一日都可能會認嘅。 係啦，咁有好多人咧，即係而家都有講緊噶嘛，因為大叔的愛嘛，最多人方案討論咧就係到底哈 Anson。同埋咧， 阿 Eden 咧，边个系攻边个系守啊嘛？ 系 咁、 啊， 但系会唔会都好多人讨论就系、是，如果真系Ernie 同埋 Bert 都真系一对嘅话，边个系攻边个系守 咧？咁又唔知。不过讲起大叔的爱咧，大家就喺度研究紧佢哋个名咯，因为一个叫凌少木，一个叫田一雄。有冇有巧妙咧？ 咁讲晒啦，开晒股啦，好扫兴啊！ 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嗱，頭先你講咧，我哋睇咩兒童節目長大咧？咁我想即係我想唔使問啊，我想講就係我哋睇咩情色雜誌長大？我諗大部分人咧都係睇嗰本嘅，即係 唔 係 你睇咩年代啊嘛？好多人都係唔係睇嗰本大 嘅。我諗即係我哋即係七八十年代長大嗰啲啦。咁我諗都係睇呢個。有个动物名嘅， 三隻动物名嘅， 系啦系啦，凶猛动物嚟嘅， 跑咯做咩啫？ 唔系因为我唔知佢仲有冇嘅本书， 其实我都唔知道、 啊。我觉得佢成日出嚟出去都好似仲有，但系唔系今次我唔系讲佢本书嘅，而系咧我发现咧我睇咗单新闻咧，就系话咧中环咧有一间餐厅啊，用咗呢个名嚟做一个餐厅嘅名字。 哇！食野味噶， 系啊，系啊，好似如果系食野味，我觉得啱咯，改得。 咁我谂应该冇乜人食野味噶， 系咯，唔可 呢几样嘢 法噶嘛， 几样嘢系唔食得噶。即系首先冇龙啦，但系虎同埋豹应该都唔可以食嘅，我哋唔可以食嘅。咁但系其实佢系一个日式嘅餐厅嚟嘅。咁就用咗呢幾個名咧，就去做呢個招牌啦。咁我就睇咗一篇佢嘅訪問咁樣啦。咁就話原來個老闆咧，即係我諗佢都即係大叔年紀啦。咁佢話佢真係即係太中意本書嘅。 即系如果佢请佢上嚟主持呢个十本好书，第一本就系龙虎豹系嘛？ 系啊，十本系即系依十期啊，可能系即系十几期。 即系第二就系兰桂坊，一路咁数落去，跟住就男子汉做咩啊？ 男子汉系同志杂志嚟噶，唔该。佢个摆明系直噶啦， 割楼嗰啲系嘛？ 冇错，咁咪即系佢嘅特色咧，即系其实我谂都冇乜人在乎佢食物嘅，其实。咁咧，其實佢就佢間餐廳咧，即係喺個片入面我睇到咧，佢貼滿曬咧，成間餐廳咧都係嗰本書嘅內頁咁樣咯。 但佢有冇即係遮咗重要部位先？ 好似貼咗啲星星啊，即係貼紙咁樣，係遮咗重要部分。我諗你都唔想食飯對住， 咪咯， 器官喺你個頭上。 但系佢揾得翻嗰下先好、啊。 我谂因为佢真系一个忠实嘅 fans 咧， 佢储住好多噶啦，其实 屋企有好多，即系佢就将呢啲即系内页咧搣晒落嚟当墙纸用啦。咁据闻咧就去个厕所咧，女仔咧就真系贴女仔，即系裸女啦。咁男仔真系贴男仔、啊， 咁咪啱晒我哋咯。 我想 啱晒自己人咯，啱晒 我想去亲身去考证一下系咪。因为我睇条片嗰度咧， 人你其实应该要调转噶嘛。 但系我又觉得佢嘅谂法就系觉得咧啊，我哋去男厕应该打开咧，即系见翻男仔系即系可能佢哋谂会正常啲嘅， 唔会入错厕所嘅感觉。 系啦，因为你见到咦有裸女个女厕，咁你突然间会惊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我要去咧亲身去即系考究一下你嘅地方。咁据闻咧，原来咧即系当日有啲人咁可能去访问嘅时候啦，咁其实咧大部分都系女性嘅即系食客嚟嘅，反而系即系有七成嘅女性嘅食客，反而其实其余三成就系男性咁样咯。咁就问翻，其实女仔就话：，嘿，我唔介意呢啲嘢，即系其实而家电话都 想睇， 唔系电话都成日睇啦。咁错啦。有啲裸照啊， 唔系同埋硬照啫嘛，湿湿碎啦。 我净系睇你识喐嘅咁样片嚟嘅。 咁佢觉得其实佢哋即系呢照片嘅尺度或者当日拍嘅即系嘅造型咧，其实都能够即系回味一下咧旧时即系 唔系，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可能有好多啲食客咧，佢个年外于个年纪咧，可能真系唔知系乜嘢嚟噶，听都未听过噶。 我谂 都 知 啩， 我 听下有冇睇过？ 冇、 啊，有冇钳过？ 我偷睇过我爹哋嗰啲，但系佢系睇阁楼，即系睇 penthouse 噶。 哦，系咩？ 咦，咁高贵啊！ 我好记得，同埋唔知点解嗰阵时咧，嗰啲重要部位咧系攞黑色 marker 画咗噶啦，已经。 佢特登 用 marker 画咗重要部位啊！即系惊你会抄嚟睇啊！ 唔系，我估系因为买嘅时候某一啲嘅即系sensor 咧，咁佢又未可以全部俾晒你睇，咁所以其实我唔觉得系佢画噶，应该系本书本身自己已经 点会啊？ 系啊， 用 marker 画住、啊， 我记得我偷睇嗰本油， 唔系，我觉得系你阿妈画嘅应该， 咁应该画到好黑喎，应该画到着咗件背心咁啊！ 死唔到嗰啲， 画到即系长袖泳衣咁， 潜水衣咁样系嘛？ 喂，咁即系孤物论点都好啦。咁其实我觉得有啲咁特色嘅餐厅咧，大家都可以去，即系去睇下咯。同埋即系性呢样嘢，或者系裸露嘅嘢，其实都唔系为一啲好可怕嘅事情。 唔系，你咪当佢系性博物馆咁去睇咯。 同埋食色性也嘛，咁你食住嘢嘅时候望下。 唔会咧，如果你真系钳过嘅话，系唔会令到你食色性也嘅咧。 但系咧，你咁讲咧，我又记得，因为喺中环有另外一间嘅，又系食日式嘅，我唔知点解又系日式啊吓。咁啊，里边嗰个装修咧，佢就唔系。真係好似貼龍虎豹咁樣，但係就有好多好大型嘅一啲相嚟㗎，好似一個相展咁樣嘅個餐廳設計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 鹹相先。 唔係，有少少藝術性質嘅裸男相，即係有啲可能係成個背脊俾你睇曬嘅。咁可能即係其中我有一張我有啲深刻嘅咧，就係佢係一啲日本人，但係有紋身嘅。咁我就影咗嗰個背脊全裸嘅相，咁然之後擺咗個餐廳裏邊咯。 嗯， 咁呢個我覺得都幾。唔係都幾吸引嘅，藝術性有藝術性嘅吸引、啊。 唔係即係等於我哋前一排都介紹過啦，好多啲日本嘅咖啡啊，你揾啲即係唔著上身衫嘅，即係侍應啊、猛男啊，即係作為招來啊，都係其實係同一條橋嚟啫嘛。 都係 叫做嗰啲係喐得咯。 咁呢個就呢個就有啲香港特色咯。不過你講開猛男咧，我仲有一單啊。 你又有 喺度講開 講開猛男，你又大把貨啊！ 即系有同日本有关少少事，因为咧呢个系一个日本嘅公司嚟嘅。咁其实咧佢就叫佢旗下嘅员工咧，佢好得意。咁其实佢一个即系类似一个看护嘅公司啦。跟住可能佢即系公司入边其实可以俾一啲老人家住啦，即系类似系一个 护老院， 唔系。又唔係護老得曬，因為有啲可能係有病啊，或者係需要幫助啊，或者係行動方便嘅人咧，都可以入住，或者係叫佢哋即係幫手，即係陪佢哋嘅，即係去應診啊，或者陪佢哋出街咁樣嘅。咁原來咧個老闆就實在太喜歡健身啦，亦都注重呢個健康嘅體魄咧。咁佢旗下嘅所有男員工咧，都要每日咧用兩小時嘅時間去健身嘅。咁形成到咧，佢依間公司入面嘅即係呢啲護老員啦，或者係看護員咧，係個個都好大隻嘅。 咁佢其實可以即係跟住發展到可以開埋搬運公司啦，反正都咁大隻啦啲員工。 我諗 不過練大隻唔等於擔得抬得嘅。 唔 係 我諗 我哋好清楚。 我諗護老啊或者看護呢個招來係比較。即比较少见咯，咁 但 系 用护老同埋看护，你咁大只，你咁猛男，会唔会令到即系适得其反、心律不正啊？ 咁 肾上腺增高啊？ 咁又唔会嘅，我谂啲即系啲病人啊，或者康复中嘅人咧，见到咁健康啊、咁阳光啊、咁结实咧，其实个心都会向住呢、這个即系健康嘅即系心态咁样去进发咯。咁同埋俾佢哋照顧之下咧，我諗都開心啲嘅，或者可能哇，見到三級樓梯我落唔到，佢一手就捧起你， 公主抱即刻 行落去，係啦，或者我入 lift 又入唔到，又捧起你咁樣。咁我覺得依、這個即係依種做生意手法咧，都我諗都係未來嘅趨勢嚟。你知咧，我哋嚟緊即係 都會老嘅。 居民話即係三個人入邊咧，有一個係老人家，咁所以咧，你俾啲後 人口老化 係啦。咁你俾啲後生啊、大隻啊，即係唔好講靚唔靚仔咧，有時大隻咗就靚仔噶啦，我覺得。 肤浅， 你呢个人真系 好肤浅啊！你 咁你呢个人睇人咧，你 cut 咗头得噶啦，发觉大革命咁啊！你 俾佢哋捧下咧，其实都开心。唔系啊，因为我以前咧有个朋友，即系佢真系嘅比较上咗年纪，同我哋一齐都蒲嗰阵时识嘅。咁我哋成日都有问佢啦，我话你都诶落嚟，其实真系即系我哋讲嘢好白嘅，都你都搵唔到食噶啦吓，咁你嚟做咩咧？咁 睇下都好啦， 系啦，佢就话。睇下都好啊，同啲大隻靚仔即係跳下舞嗨兩下，我都已經如願以償嘅啦。咁嗰一刻咧，我真係成個即係改觀曬、嗯，對於一啲即係可能未必係即係咁靚仔咁係市場標準嘅人士，我都覺得啊，其實佢哋有權去玩去跳舞嘅去玩，或者即係有權去即係傾 過自己開心嘅生活。係 啦，大隻靚仔咁樣，我覺得個即係睇下都好咁樣咯。 嗯，不過頭先咧 ，Brian 講起心律不 正咧，即係等於曬太陽燈咁樣咧。 我又想講一樣嘢喎，咁啊呢樣嘢同 sex 冇關嘅，但係咧前嗰排咧就有一本醫學雜誌咧做咗一個嘅調查，就揾咗百幾個嘅一啲同性戀啦、雙性戀嘅人士咧去做一個嘅即係調查啦，咁啊評估一下你自己嘅健康狀況啊，又或者可能你自己嘅能力究竟達唔達標啊？佢中間咧將呢批人咧分咗兩邊，有一邊咧就同佢講嗱。同你做審查嗰啲訪問人員咧，佢哋個個都恐同噶，所以咧即係你答問題嘅時候咧，你就我預先話定俾你知先啦咁樣。咁然之後另一組咧就冇嘅咁樣。咁啊當中都即係牽涉到提及過一啲嘅即係反同嘅一啲嘅問題咁樣啦。結果發現咧，被告知嗰班審查人員係恐同嘅時候，嗰班人咧喺做呢個訪問嘅期間咧，啲心跳又快啲啦，血壓又高啲啦，然之後情緒又唔係幾好啦。咁然之後得出嗰個嘅少少嘅即係理論咧，就係話啊，原來咧我哋面對一啲恐同嘅人士，係會令到自己有呢個心血管嘅毛病，係容易會去復發或者容易會發生，甚至乎咧我哋嘅生命係可能會因為咁樣樣而短咗噶。 係啊，恐同梗係會令到我哋短命啦。 冇錯啊， 猛都猛死我哋啦，係咪啊？你前排見到嗰啲唔係啊？ 好啦，我听到啲咩言论， 污糟嗰啲 又 话 我哋污糟啊，又话乜啊， 系咯， 皱纹都多几条啊，又抚平翻先 啦。唔系咯，我同埋我哋啲咁斯文嘅人，想刮佢又唔会做得出手，系咪？ 系啊，又讲唔出去啲咁下流嘅嘢。 其实讲唔系，其实讲得出嘅，不过我哋唔会讲啫， 唔会咁大声， 都冇小看我哋，我哋要讲下流嘢，有阵时真系会叻过你。不过我哋会唔讲咯？ 我哋知道咩场合先讲。 系啊， 系咯， 嗯。 真係可以鬧死你嘅場，我哋一定會講，可以鬧得死你嘅話。OK， 咁 anyway 啊，咁其實咧，雖然又過咗呢一個同志驕傲月啦，咁但係咧，其實今個年度咧係呢一首嘅作品步進十週年。前一排我哋講過啦，就係 Lady Gaga 嘅《Born This Way》，最近有一張十週年嘅紀念專集，有唔同版本嘅呢一首作品。 My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we are all born superstars.She rolled my hair and put my lipstick on in the glass of her boudoir. There's nothing wrong in loving who you are, she said, 'cause he made you perfect, babe. So hold your head up and you'll go far. Listen to me when I say, I'm beautiful in my way.Makes no mistakes,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Don't hide yourself in regret, just love yourself and you're set.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Ooh,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ubway kid, rejoice your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respect my youth. A different lover is not a sin. Believe capital H I L. I love my life, I love this record, and beyond th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Don't hide yourself in regret, just love yourself and you're set.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Ooh,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Ooh,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庆祝呢个年头 ，Born This Way 呢一首咁重要嘅 Gay Anthem 步进十周年。 If I wanna make it country, baby, it's okay. I was born, I was born, I was born this way. From London, Paris, Japan, back to USA. I was born on the road. I was born to be brave.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be brave. I'm beautiful in my way, this God makes no mistakes.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Don't hide yourself in regret, just love yourself and you're set.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在这张十周年的纪念专辑里面就请来不同的一些音乐人就翻唱 Lady Gaga 的作品，其中有这位出柜的香摇歌手就是 Orville Peck 高唱 Born This Way。 好了，今个星期到此为止了，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